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十一，汉纪十三，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。元丰二年，冬十月，上行幸雍，辞武志，还祝辞太医，以拜德兴。春正月，公孙卿言：见神人东来山，若云遇见天子。天子于是姓高士成，拜卿为中大夫，遂至东来，宿留之。数日无所见，见大人纪云：复遣方士求神怪采之药以签署。时岁旱，天子既出无名，乃倒万里沙。夏四月，还过辞泰山。初，何爵护子，后二十余岁不复色，梁楚之地犹被其害。是岁，上使吉人郭昌二卿发卒数万人色护子何爵。天子自泰山还，自临爵河，臣白马玉璧于河，令群臣从官，自将军以下皆复心，足田绝河，筑宫其上，名曰宣房宫。到河北行二渠，复与旧迹，而梁楚之地复宁，无水灾。上还长安，初令月乌辞上帝百鬼而用缉捕。公孙卿言：先人好楼居，于是上令长安作飞廉桂冠，甘泉作益寿延寿冠，使卿持节设具而后神人。又作通天经台，置词句其下，更置甘泉前殿，一广诸宫室。初，泉淹之事，常略属真藩朝鲜，为智利驻帐塞。秦灭燕，属辽东外教。汉兴，为其远南守，复修辽东故塞，至沛水为界，属燕。燕王卢绾反入匈奴，燕人未满亡命，聚党千余人追击蛮夷服，而东走出塞，渡沛水，居秦故空地上下帐，烧一属真藩朝鲜蛮夷及燕亡命者，望之，都王显。会孝惠高后时，天下初定，辽东太守及约满为外臣，保塞外蛮夷，无使道边。诸蛮夷军欲入见天子，勿得禁止，已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。真藩临屯积来俘属，访数千里。传子至孙右渠，所右汉亡人资多，又未尝入见。陈国欲上书见天子，又拥恶不通。是岁，汉使涉河右御，右渠终不肯奉诏。河去至界上，临沛水，使欲刺杀送河者朝鲜皮王长，嫉妒，驰入塞，遂归报天子曰：杀朝鲜将，上谓其名美，即不捷，拜河为辽东东部都尉。朝鲜怨河，发兵袭攻杀河。六月，甘泉房中产之酒精，上谓之赦天下。上以汉为忧。公孙卿曰：皇帝时风则天旱，甘风三年。上乃下诏曰： 天旱亦干风乎？秋，作明堂于问上。赏慕天下死罪为兵，遣楼船将军杨仆从其赴渤海，左将军荀彧出辽东以讨朝鲜。初，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诸南夷兵威欲滇王入朝。滇王者，其众数万人，其旁东北有劳申、弥莫，皆同姓相仗，未肯听。劳申、弥莫朔侵犯使者立足，于是上遣将军郭昌、中郎将魏广发巴蜀兵击灭劳申、弥莫，以兵临滇。滇王举国降，请致力入朝，于是以为益州郡，赐滇王王印，复长其民。是时，汉灭两越，平西南夷，至出郡时期，且以其故俗制，无赋税。南阳汉中以往郡，各以地比。即出郡立足，奉食必物，转车马备具，而出郡时时小反杀戾。汉发南方立足往诛之，减岁万余人，废皆养己大农。大农以军书调盐铁助赋，故能善之。然兵所过，现未以资己无乏而已，不敢言善复乏矣。是岁，以御史中丞南阳杜周为廷尉。周外宽，内深刺骨，其志大访张汤，时赵玉亦多，二千石系者，心故乡音，不减百余人。廷尉一岁至千余张，张大者连带正案数百，小者数十人，远者数千，近者数百里会遇。廷尉及中都官赵玉带至六七万人，力所增加十万余人。三年，冬十二月，雷玉雹，大如马头。上遣将军赵破奴及车师，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，虏楼兰王，遂破车师。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渊之属，春正月甲申，封破奴为卓野侯。王辉左破奴击楼兰，封辉为号侯。于是酒泉列廷杖至玉门矣。初作绝底戏鱼龙蔓延之属。汉兵入朝鲜境，朝鲜王右渠发兵拒险，楼船将军将骑兵七千人先至王显，右渠城守，窥知楼船军少，即出城击楼船，楼船军败散，遁山中十余日，稍求退散卒复聚。左将军及朝鲜沛水西军未能破，天子为两将未有力，乃使魏山引兵威往御右渠。右渠见使者，顿首谢，愿降，恐两将诈杀臣，今见信捷，请复降。遣太子入谢，献马五千匹，即馈军粮，人众万余，持兵方渡沛水。使者及左将军以其为变，谓太子以服降，宜令人无持兵。太子亦以使者左将军诈杀之，遂不渡沛水，复隐归。山环抱天子，天子诛山。左将军破沛水上军，乃前至城下 围其西北，楼船一往会居城南。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。左将军所将燕代族多敬汉，楼船将其族以常败亡困辱，族皆恐，将心残。其为右渠常持和节，左将军即击之。朝鲜大臣乃因见使人私约降楼船，往来言尚未肯决。左将军硕与楼船期战，楼船欲就其约不会，左将军亦使人求见隙降下朝鲜，朝鲜不肯，心腹楼船已故，两将不相能。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，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，疑其有反计未敢发。天子以两将围城乖异，兵久不绝，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，有便宜得以从事。遂至，左将军曰：朝鲜当下久之不下者，楼船硕期不会，俱以速所议告。曰：今如此不取，恐为大害。遂亦以为然，乃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祭事，即命左将军麾下执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。天子诸遂，左将军以并两军即急击朝鲜。朝鲜向路人向韩殷尼西向参将军王甲相与谋曰：使欲降楼船，楼船今直，独左将军并将，战一急恐不能与战，王又不肯降。因甲路人皆王降汉，路人到死。下尼西参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，王显成未下，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复功立。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向路人之子罪告谕其民诛成己，已故遂定朝鲜为乐浪临屯玄兔真番四郡，封参为护清侯，因为敌居侯，甲为平州侯，常为姬侯。罪以父死颇有功，为聂阳侯。左将军征至，作征功相及乖祭弃世。楼船将军亦作兵至裂口，当代左将军，善先纵，失亡多，当诛，孰为庶人。班固曰：玄兔乐浪本姬子所封，昔姬子居朝鲜，教其民以礼义，田蚕之作，为民设禁八条，相杀以当时长杀，相伤以古长，相盗者男莫入为其家奴，女为婢，欲自赎者人五十万，虽免为民，俗由修之，嫁娶无所受，是以其民终不相道，无门户之弊，妇人真信不淫僻，其田野饮食以编斗，都邑颇仿效力，往往以悲泣食。郡出取利于辽东，利见民无弊赃，及古人亡者业则为盗，俗稍易薄，于今犯禁尽多，至六十余条，可贵在人贤之化也。然东夷天性柔顺，异于三方之外，故孔子道：道不行，设浮浮于海， 欲居九夷，游夷也服。秋七月，胶西余王端薨，武都低反，分袭酒泉。四年冬十月，上行幸雍，辞武志，通回中道，遂北出萧关，立独路明泽，自带而还，幸河东。春三月，辞后土，设焚阴夏阳中都，死罪以下。夏大旱，匈奴自魏获杜牧以来，西复为寇，原袭北方，休养士马，习射猎，朔时始于汉，好辞甘言，求请和亲。汉使北地人王乌等窥匈奴，乌从其俗，去节入穷庐，单于爱之，仰许甘言，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。汉使杨信于匈奴，信不肯从其俗。单于曰：“故曰汉常遣翁主，即增蓄食物有品以和亲，而匈奴亦不扰边。今乃欲反古，令无太子为质，无机矣。”信既归，汉又使王乌往，而单于复单以甘言，欲多得汉财物。代谓王乌曰：“吾欲入汉见天子面，相约为兄弟。”王乌归报汉，汉谓单于驻抵于长安。匈奴曰：“非得汉贵人使，吾不与成语。”匈奴使其贵人至汉，病汉与药欲愈之，不幸而死。汉使陆冲国配二千担印绶王使，因送其丧，厚葬值数千金，曰：“此汉贵人也。”单于以为汉杀无贵使者，乃留陆冲国不归。诸所言者，单于特空待王乌，书无意入汉及遣太子。于是匈奴朔使骑兵侵犯汉边，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，及卓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。五年冬，上南巡狩，至于盛唐，望似虞舜于九夷，登前天柱山，自浔阳浮江，亲射交江中，获之，逐卢千里，泊宗阳而出，遂北至琅琊，并海，所过李慈其名山大川。春三月，还至泰山，增封。甲子，使祀上帝于明堂，配以高祖。殷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祭。夏四月，赦天下，所幸县无出今年租赋。还姓甘泉，交太治。长平列侯卫青薨，其冢向庐山。上既攘却胡越，开地赤境，乃至交趾朔方之州，即冀幽并衍、徐清阳京、豫益梁等州，凡十三部，皆置刺史焉。上以名臣文武欲进，乃下诏曰：“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。故马或奔驰而至千里，是或有富俗之累而立功名，夫犯驾之马，拓驰之事，亦在御之而已。其令州郡察吏民有冒才艺等，可为将相，即使绝国者。”六年 冬上行幸回中，春坐守山宫，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设焚阴书祠以下。汉纪通西南夷，开五郡，欲地阶以前通大夏，遂遣使十余倍出此出郡，皆避昆明为所杀，夺避物。于是天子设京师王命，令从军，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，斩首数十万。后复遣使，竟不得通。秋，大旱，黄。乌孙使者见汉广大，归报齐国，齐国乃益众汉。匈奴闻乌孙与汉通，怒，欲击之。有其旁大渊越之之属，皆是汉。乌孙于是恐，使使愿得上汉公主为昆弟。天子与群臣议，许之。乌孙以千匹马往聘汉女，汉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，往弃乌孙，赠送甚盛。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，匈奴亦遣女弃昆莫以为左夫人。公主自至宫室居，岁时一再与昆莫会，置酒饮食。昆莫年老，言语不通，公主悲愁思归，天子闻而怜之，见遂遣使者以帷帐锦绣几慰焉。昆莫曰：“我老，欲使其孙蚕娶上公主，公主不听，上书言状。”天子报曰：“从其国俗，欲与乌孙共灭胡。”蚕娶遂弃公主。昆莫死，蚕娶戴笠，为昆弥。是时，汉使西于葱岭，抵安西。安西发使，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炫人献于汉，及诸小国欢前大邑车师乌弥苏谢之属，皆随汉使献见天子。天子大悦。西国使更来更去，天子每巡狩海上，悉从外国客，大都多人则过之，散财帛以赏赐，后聚以饶己之，以览事汉复后焉。大绝底出奇戏诸怪物，多聚观者，行赏赐酒池肉林，令外国客遍观明仓库府藏之机，减汉之广大，轻害之。大渊左右多葡萄，可以为酒，多木畜天马饰之。汉使采其食以来，天子种之于离宫别冠旁，极旺。然西域已尽匈奴，常为匈奴使，待之过于汉使焉。是岁，匈奴乌为单于死，子乌师卢立，年少，号儿单于。自此之后，单于亦西北徙，左方兵直云中，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。太初元年，冬十月，上行幸泰山。十一月甲子朔旦，冬至，辞上帝于明堂。冬至海上，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厌，然一浅即遇之。已有伯梁台哉。十二月甲午朔，上亲善高礼，辞后土， 临渤海，将以望辞蓬莱之属，即至舒延焉。春上还，以伯良哉，故朝诸侯受祭于甘泉，甘泉作诸侯邸。越人咏之曰：“越俗，有火灾复起屋，必以大，用圣服之。”于是作建章宫，度为千门万户，其东则凤阙，高20余丈，其西则堂中，数十里虎圈，其北至大池，建台高20余丈，命曰太液池，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、湖梁，向海中神山、鲑鱼之属。其南有玉堂、闭门、大鸟之属，立神明台、井干楼，度50丈，辇道相主焉。大中大夫公孙卿、胡遂、太史令司马迁等言：“历计坏废，以改征朔。”上召倪宽与博士次等共议，以为宜用夏政。夏5月，召卿、遂、迁等共造汉太初历，以正月为岁首，色上黄，数用五，定官名，谐音律，定宗庙百官之仪，以为典常，垂之后世云：“匈奴而单于好杀伐，国人不安，又有天灾，处多死。”左大都尉使人见告汉曰：“我欲杀单于降汉，汉远，集兵来迎我，我即发。”上乃遣因于将军公孙敖驻塞外受降城以应之。秋8月，上行幸安定。汉使入西域者言：“渊有善马，在20城，逆不肯与汉使。”天子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之。渊王与其群臣谋曰：“汉去我远，而沿水中朔败，出其北有湖寇，出其南伐水草，又且往往而决意，伐食者多。汉使数百人为备来，而常伐食，死者过半，是安能治大军乎？无奈我何？二师马，渊宝马也，遂不肯与汉使。汉使怒，妄言，垂金马而去。渊贵人怒曰：‘汉使至轻我，遣汉使去，令其东边玉成王遮攻，杀汉使，取其财物。’”于是天子大怒，诸常使渊、姚定汉等言：“渊兵弱，常以汉兵不过3000人，强弩射之，可尽虏矣。”天子常使卓野侯以700骑虏楼兰王，以定汉等言为然，而欲侯宠姬李氏，乃拜李夫人兄广利为2师将军，发蜀国6000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，以往伐渊。七至20城取善马，故号2师将军。赵使成为军政，故号侯王辉使导军，而李耻为校尉，治军事。陈光曰：“武帝欲侯宠姬李氏，而使广利将兵伐渊，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，不欲复高帝之约也。夫军旅大事，国之安危，民之死生系焉。苟为不择贤愚而受之，欲侥幸咫尺之功， 借以为名而思其所爱，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欲也。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，无见于治将，谓之能守先帝之约，臣曰过矣。中尉王温书作为奸吏，罪当族，自杀。使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作他罪而卒。光禄勋徐自为曰：“悲夫，古有三族，而王温书罪至同时而五族乎？”关东黄大起，非西至敦煌。二年春正月戊申，秋牧田侯石庆薨。闰月丁丑，以太仆公孙贺为丞相，封葛邑侯。时朝廷多事，督责大臣。自公孙弘后，丞相比作事死。石庆虽以谨得忠，然硕被遣。贺隐败为丞相，不受印绶，顿首涕泣不肯起，尚乃起去。贺不得已拜出曰：“我从事待矣。”三月，上行幸河东，辞后土。夏五月，即利民马，补车骑马。秋黄，二师将军之西也，既过盐水，当道小国各城守不肯给食，攻之不能下，下者得食，不下者数日则去。彼至玉城，使至者不过数千，皆鸡皮。攻玉城，玉城大破之，所杀伤甚重。二师将军与李耻、赵士成等计，至玉城尚不能举，况至其王都乎？引兵而还，至敦煌是不过十一二。时使尚书言：“道远伐时，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，人少不足以拔冤，愿且罢兵，一发而复往。”天子闻之，大怒，时使遮玉门曰：“君有敢入者，则斩之。”二师恐，因留敦煌。尚有以受降城去匈奴远，遣郡击将军赵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，期至郡击山而还。卓野侯既至期，左大都尉欲发而绝，单于诛之，发左方兵击卓野侯。卓野侯行捕首虏，得数千人，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，匈奴兵八万计围之。卓野侯夜自出求水，匈奴见捕生得卓野侯，因急击其军，军力为亡将而诛，莫相劝归者，军遂没于匈奴，而单于大喜，因遣骑兵攻受降城，不能下，乃寇入边而去。冬十二月，倪宽卒。三年春正月，胶东太守严广为御史大夫，上东巡海上，考神仙之属皆无厌，令辞官李东泰山。下四月，还修封泰山，善食驴。匈奴儿单于死，子年少，匈奴立其继父右贤王勾离胡为单于，上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，远者千余里，筑城帐列亭，西北至卢渠。而使游击将军韩岳、长平侯魏抗屯其旁， 使强弩都尉陆伯德驻居延泽上。秋，匈奴大入定襄云中，杀掠数千人，败数二千担而去，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帐，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，掠数千人，会军政人文机旧，尽赋诗所得而去。是岁，睢阳侯张昌作为太常伐辞，国除。初，高祖封功臣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，时兵革之余，大成名都民人散亡，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，大侯不过万家，小者五六百户，其封爵之谥曰：使黄河如带，泰山若砾，国以永存，原籍苗裔，身以丹书之信，众以白马之盟。及高后时，晋插地列侯位次，藏诸宗庙，复在有司。待文景四五世间，流民既归，户口一稀，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，小国自备，父后如之，子孙交易，多抵法禁，允身失国。至是见侯才四人，往亦少密焉。汉既亡卓野之兵，公卿义者皆愿罢冤君，专立公胡。天子夜出兵诛冤，冤小国而不能下，则大夏之属见轻汉，而冤善马绝不来。乌孙轮台亦苦汉使，为外国笑，乃暗言伐冤犹不便者邓光等，设囚徒，发恶少年及边际，遂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，赴司从者不遇，牛十万，马三万匹，驴驼驼一万数，积粮兵弩甚设，天下骚动，转乡奉伐冤五十余校尉。冤城中无井，及城外流水，于是遣水工洗其城下水，空以学其城，一发数甲卒十八万九泉张掖北，至居延修图屯兵以卫九泉，而发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，及赘婿古人，故有事疾，父母大父母有事疾者凡七科，折为兵，即再备己二师，转车人徒相连主，而拜洗马者二人为职，驱马校尉，被破冤则取其善马云。于是二师后复行，兵多，所至小国莫不迎，出使己军，至轮台，轮台不下，攻数日屠之，自此而西平行至冤城，兵到者三万，冤兵迎击汉兵，汉兵射败之，冤兵走入保其城。二师欲攻玉城城，恐流行而令冤一声诈，乃先至冤，掘其水源移之，则冤故以忧困，围其城，攻之四十余日。冤贵人谋曰：王无寡逆善马杀汉使，今杀王而出善马，汉兵已解，即不解，乃力战而死，未晚也。冤贵人皆以为然，共杀王。其外城坏，鲁冤贵人勇将歼靡，冤大恐，走入城中，持王无寡头，遣人使二师曰：汉无功我， 我进出善马自所取，而己汉军时，即不听，我尽杀善马，康居之旧又且至，至我居内，康居居外，与汉军战，孰计之？何从？是时，康居后世汉兵上胜，不敢进。二师闻渊城中新得汉人之川井，而其内食尚多，既以为来诸守恶者无寡，无寡头已至，如此不许则坚守，而康居后汉兵疲来救渊，破汉兵必矣，乃许渊之约。渊乃出其马，令汉自责之，而多出时似汉军。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，中马以下聘母三千余匹，而立渊贵人之故时遇汉善者，名昧蔡为渊王，与盟而罢兵。初，二师起敦煌西，分为数军，从南北道。校尉王申生将千余人别至玉城，玉城王击灭之，数人脱亡，走二师。二师令搜素都尉上官桀往攻玉城，玉城王往走康居，桀追至康居。康居闻汉已破渊，出玉城王与桀，桀令四季氏副守一二师。上归季氏赵地恐失玉城王，拔剑击斩其首，追及二师。四年春，二师将军来至京师，二师所过小国闻渊破，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，因为至焉，军还，入马千余匹，后行军非乏食，战死不甚多，而将力贪不爱足，亲谋之，以此误故者众。天子为万里而伐，不露其过，乃下诏封李广利为海西侯，封赵地为新治侯，以上官桀为少府，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，诸侯向郡守二千担百余人，千担以下千余人，奋行者观过其望，以折过行，皆触其劳，士卒赐职四万钱。匈奴闻二师征大渊，欲遮之，二师兵胜，不敢当。即遣计因楼兰，后汉使后过者，欲绝勿通。时汉军政人闻将兵屯玉门关，捕得牲口，知状以闻，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，将亦却不责。王对曰：小国在大国间，不良属无以自安，愿喜国入居汉地。上执其言，遣归国。亦因使后思匈奴，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。自大渊破后，西域震惧，汉使入西域者亦得职。于是自敦煌西至延泽，往往起停，而轮台、渠犁皆有田族数百人，至使者校尉领户，以己使外国者。后遂于渊贵人以为昧蔡善于使我国欲图，乃相与杀昧蔡，立吴寡昆弟禅风为渊王，而遣其子入侍于汉。汉因使使陆次以镇抚之，禅风与汉约，遂献天马二匹。秋，起明光宫。 冬上行幸回中。匈奴勾离胡单于死，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居低侯为单于。天子欲因伐渊之危遂困胡，乃下诏曰：高皇帝一振平城之忧。高后时，单于书绝悖逆，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，春秋大之。居低侯单于出力，恐汉袭之，乃曰：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？汉天子我丈人行也。因尽归汉使之不祥者陆充国等使使来献。天汉元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。上加匈奴单于之意，遣中郎将苏武送匈奴使留在汉者，因后路单于达其善意。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贾立常惠等聚，既至匈奴，致毕谓单于：单于一交，非汉所望也。会勾王与长水于长等及卫律所降降者，因相与谋结单于母焉之归汉。卫律者，复故长水胡人。律善协律都尉李延年。延年见延律始于匈奴，使还闻延年加收，遂王降匈奴。单于爱之，与谋国事，立为丁陵王。于常在汉时素与父张胜相知，思后胜曰：闻汉天子甚愿卫律，常能为汉俘虏射杀之，吾母弟在汉，幸蒙其赏赐。张胜许之，以货物与常。后月余，单于出猎，独焉之子弟在。于常等70余人欲发，其一人夜王告之。单于子弟发兵与战，勾王等皆死，于常生得。单于使卫律至其室，张胜闻之，恐前与发，以状欲武。武曰：是如此，此必及我，见范乃死，众复国，欲自杀。盛会共止之。于常果引张胜，单于怒，召诸贵人议，欲杀汉使者。左一至咨曰：即谋单于，何以复加？宜皆降之。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。吾未会等屈节辱命，虽生何面目以归汉？引佩刀自刺。卫律惊，自抱持武，持诏衣，凿地为坎，至晕火，覆武其上，倒其背以出血。吾气绝，半日复息。会等哭，于归营。单于壮其节，朝夕遣人后问武，而收系张胜。武亦欲，单于使使小武欲降之，会论于常，欲因此时降武，见斩于常矣。律曰：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，当死。单于目降者赦罪，举荐欲击之，胜请降。律谓武曰：父有罪，当相坐。武曰：本无谋，又非亲属，何谓相坐？父举荐拟之，武不动。律曰： 苏君，吕前复汉归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赐号称王，拥众数万，马处弥山，富贵如此。苏君今日降，明日复然，空以身高草野，谁复知之？吾不应。律曰：君因我降，与君为兄弟，今不听无忌，后虽欲复见我，尚可得乎？吾骂律曰：汝为人臣子，不顾恩义，叛主背亲，为降虏于蛮夷，何以汝为贱？且谗于信汝，使绝人死生，不平心持政，反欲斗良主，观祸败。南越杀汉使者，徒为九郡；渊王杀汉使者，头悬北阙；朝鲜杀汉使者，及时诛灭，独匈奴未耳。若知我不降明，欲令两国相攻，匈奴之祸从我始矣。吕之武终不可邪，白单于。单于欲意欲降之，乃幽武至大轿中，绝不饮食。天欲雪，武卧聂雪与毡毛并咽之，数日不死。匈奴以为神，乃习武北海上无人处，使木滴曰：滴汝乃得归。别其官属常会等，各至他所。天欲白毛，夏大旱，五月赦天下，发折数屯五原。卓野侯赵破奴自匈奴王归。是岁，济南太守王清为御史大夫。二年春，上行幸东海，还幸回中。夏五月，遣二师将军广利以三万计出酒泉，击右贤王于天山，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。匈奴大为二师将军，汉军伐食数日，死伤者多。假司马陇西赵充国与壮士百余人溃为陷阵，二师引兵随之，遂得解。汉兵误故十六七，充国身披二十余疮。二师奏状，赵征充国亦行在所，帝亲见，视其疮，皆叹之，拜为中郎。汉副使因于将军敖出西河，强弩都尉陆伯德会捉涂山，无所得。初，李广有孙陵，为侍中，善骑射，爱人下士。帝以为有广之风，拜祭都尉，使将丹阳楚人五千人，教设酒泉张掖以备胡。及二师击匈奴，上诏陵，御史为二师将辎重。陵叩头自请曰：臣所将屯边者，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也，力恶虎，舍命重，愿得自当一队，到兰屿山南以分单于兵，吾令专向二师军。上曰：将物相属耶？吾发军多，无计于汝。陵对：吾所事计，臣愿以少击众，步兵五千人，设单于亭。上壮而许之。因召陆伯德将兵半道迎陵军，伯德亦修为陵后拒。奏言：方秋，匈奴马肥，未可与战，愿留陵至春俱出。上怒， 夷陵毁不欲出，而叫伯德上书，乃召伯德引兵击匈奴于西河。赵陵以九月发，出遮鲁帐，至东郡鸡山南龙乐水上，徘徊关鲁，即无所见，还抵受降城修饰。陵于是将其不足五千人出居延，北行三十日，至郡鸡山止营，举图所过山川地形，使麾下骑陈步月还以闻。步月召见，道陵将帅得势死力，赏甚悦，拜步月为郎。陵至郡鸡山，与单于相执，即可三万为陵军。军居两山间，以大车为营。陵引士出营外为阵，前行持戟盾，后行持弓弩。鲁见汉军少，直前就营。陵搏战攻之，千弩俱发，应弦而倒。鲁还走上山，汉军追击，杀数千人。单于大惊，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。陵且战且引南行，数日抵山谷中，连战士卒众矢伤，三疮者在辇，两疮者将车，一疮者持兵战，复斩首三千余级。引兵东南，寻故龙城道行，四五日抵大泽嘉尾中。鲁从上风纵火，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。南行至山下，单于在南山上，使其子将计击陵。陵军步斗树木间，复杀数千人，因发连弩射单于，单于吓走。是日捕得鲁，言单于曰：“此汉精兵，击之不能下，日夜引吾南进塞，得吾有伏兵乎？”诸当户军长皆言：“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，不能灭，后吾以复使边臣，令汉亦轻匈奴，复力战山谷间，上四五十里，得平地，不能破，乃还。”是时陵军一急，匈奴计多，战一日数十合，复伤杀鲁二千余人，鲁不利欲去。会陵军后管敢为校尉所辱，王降匈奴，据言陵军无后救，射矢且进。独将军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韩延年各八百人为前行，以黄与白为质，当使经济射之，即破矣。单于得感大喜，使计并攻汉军，即呼曰：“李陵、韩延年促降。”遂遮道即攻陵。陵居谷中，鲁在山上，四面射，矢如雨下。汉军南行，未至低汉山，一日五十万矢皆尽，即弃车去，士上三千余人，徒斩车服而驰之。军力持尺刀入峡谷，单于遮其后，长于下垒石，士卒多死，不得行。昏后，陵便衣独步出营，指左右：“吾随我。”丈夫依取单于耳。良久，陵还。太息曰：“兵败，死矣。”于是尽斩旌旗，及珍宝埋地中。陵叹曰：“复得数十矢，足以脱矣。今无兵复战，天明坐受复矣。各鸟兽散，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。” 领军士人持二升备一片兵，期至遮鲁帐者相待。夜半时击鼓起事，鼓不鸣。凌与韩延年俱上马，壮士从者十余人，鲁骑数千追之。韩延年战死，凌曰：“吾面目保陛下。”遂降。军人分散，托至塞者四百余人。凌败处去塞百余里，边塞已闻。上欲凌死战，后闻凌降，赏怒甚，责问臣不悦，不悦自杀。群臣皆罪凌。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，迁盛言凌视亲孝与世信，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，其素所蓄积也，有国士之风。今举事一不幸，全区保妻子之臣随而眉灭其短，诚可痛也。且凌提不足不满五千，身柔戎马之地亦数万之师，鲁救死扶伤不暇，西举引弓之民共弓为之，转斗千里，使尽道穷，是张空圈冒白刃，北守争死敌，得人之死力，虽古名将不过也。身虽献败，然其所摧败亦足曝于天下，彼之不死，一欲得当以报汉也。上以迁为乌往，欲举二师为凌游说，下迁辅行。久之，上悔凌无咎，曰：“凌当发出塞，乃召强弩都尉令迎军，作御诏之，得令老将生奸诈。”乃遣使烙赐凌于军得脱者。上以法治御下，号尊用酷吏，而郡国二千担为治者，大抵多酷暴，吏民亦轻犯法。东方盗贼滋起，大群至数千人，攻城邑，取库兵，是死罪，俘虏郡太守都尉，杀二千担。小群以白鼠掠虏乡里者不可生数，道路不通。上时使御史中丞、丞相长史都之，弗能进。乃使光禄大夫范宽及故九卿张德等以绣衣持节虎符，发兵以兴击，斩首大郡或至万余级，即以法诸通行饮食当连坐者，诸郡甚者数千人。数岁乃颇得其渠帅，散族失亡，复聚党祖山川者往往而群居，无可奈何。于是作臣命法，曰：“群盗起不发掘，发掘而捕服满贫者，二千担以下至小吏，主者皆死。其后小吏未诛，虽有道不敢发，恐不能得，作客雷府，府亦使其不言，故盗贼尽多，上下相为逆，以文辞必法焉。”是时鲍胜之为直指使者，所诛杀二千担以下尤多，威震州郡。至渤海，闻郡人郡不宜贤，请与相见，不宜容貌尊严，衣冠甚伟。胜之洗履起营，登堂坐定，不宜据地曰：“借扶海滨，闻鲍公子就矣。今乃成言皆辞，凡为利，太刚则折，太柔则废， 微行失之以恩，然后树功扬名，永终天禄，圣之深纳其戒，即还表见不疑，上诏拜不疑为青州刺史，济南王贺亦为绣衣御史，主捕魏郡群盗，多所纵舍，以奉使不称免。叹曰：吾闻活千人，子孙有封，吾所活者万余人，后世其兴乎？是岁以匈奴降者戒和王长冕为开陵侯，将楼兰国兵及车师，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，汉兵不利，引去。